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越冻越风骚，星期四年廿九，我系小张张。 哇，距离过年越嚟越近啦，心情又越嚟越兴奋啦。 Yeah. 我系小曳， 我系马小强。今日年廿九，我仲有两日时间，我想买两对鞋啊。 两对啊， 系有一对黑鞋，一对白波鞋。 有咩特别容易噶？ 冇特别容易。 哦，两对捞转嚟着系咪？即系一只脚白，一只脚黑。跟住另外一日又系咁样，一只脚白，一只脚， 咁咪变咗灰鞋，灰鞋啊！ 哦，白加黑，冇错， 都几好、啊。我继续做啦，继续做啦喂，好啦，早晨早晨啊，年廿九一样，听住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冻冻地更加精神啦，系咪先？寒冷天气经过三日，十三度嘅温，相对湿度89%。我哋有 Michael Jackson。成日狗叫做 Jam， 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系雨，日间市区温咧徘徊喺13度，夜晚会再降低到11度啊。新界当然都再低2-3度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日一样寒冷，有几阵雨，年初一拜年嘅时候早上寒冷，第一张当然衫啦。农历新年假期半日时间有阳光啊，晒下梗系好啲啦，不过日夜温差较大，留意留意。年廿九今日十点半一样会有麦玲玲之苦啊！讲下呢个新年习俗，所有运程记得听下啦。 好咗过年嘅感觉咧，越嚟越浓烈噶啦吓，咁大家已经买晒年花，我相信吓，咁啊贴咗挥春嚟啊，今年即系马老师未贴嗬， 未 贴， 系啊，因为寻日咧我将嗰啲挥春拆翻出嚟啊，卷到成个圈咁啊， 哦，即系旧嗰啲你知，新嘅，新嘅等 我将佢铺平佢， 哦系啊，你要需要少少时间嘅， 如果唔系咧好核突嘅， 系啊，佢变猪肠噶嘛， 系啊， 系啊，你贴上去嘅话，佢会好似啲木咗就系新年下边冇咗进步，或者老马冇咗精神。几唔好咧？ 所以我一定要铺平佢。 啱啊，非常好啊，做得好好啊，小 强。系啊，希望大家新年开开心心啊！ 哇，你笑到咁衰。 冇嘢冇嘢，我要赞你多啲。 点解啊？ 唔知哦。 新年啊嘛， 想甩仲有两日咋？龙年就唔会啦。 好嘅，放马过嚟。 好啦，咁啊，因为农历年即将到啦，两日之后就。所以我哋今日爱好系列咧，都系喜庆嘅歌曲嘅，开开心心啊！ 喜庆再加埋嘅就系对于龙年，其实你可能系有啲寄望啦、愿望啦，或者系仲有两日嘅兔年，即系究竟你有啲乜嘢嘅，即系 想法咧？ 有啲乜嘢嘅睇法啦，咁样等等都可以。我觉得 我唔贪小便宜啦， 贪大便宜嘛，而家 系嘛？贪少系喎，好好好。 我真系冇啊， 系嘛？我知道，我知道你冇，系。 OK， 得好啦。嗯，继续好。喂，其实咧，我今日咧，除咗阿麦玲玲师傅之外咧，我睇到一啲文章，我都问两位，喂，其实呢啲算唔算精密科学咧？咁嗰个话题就唔讲啦。但系另外一个咧，都系有少少同呢一个唔系精密科学，但佢有少少科学嘅，睇下你点样定位啦。大家有冇留意过咧？每一个人嘅手指嘅长短嘅排列咧，都系少少唔同嘅。嗱，其实呢篇文章咧，佢就比较，如果你嘅无名指同食指嘅长度，边个长过边个咧？咁样，你哋自己有冇留意过呢、這个？ 无名指，梗系冇留意啦，日日走去睇咩？ 唔 系即系之前 睇过呢啲嘢， 系啦， 系啊，我哋有讲啊嘛，脚趾都有噶嘛， 系啊， 系啊， 二指长个弓又唔知咩富春窿 啊，咩咩细穷。唔咩唔使一世穷系啦， 系啦系啦， 因为我记得嘅，因为我系 即 系 好定唔好啊？ 唔好 哦， 系啦， 咩富穿窿啊？咩 即系总之唔好啦。 OK 好， 咁同埋有讲到就脚趾尾啊嘛，有啲人嘅就有两块， 系啊，即 系 好钉屎， 有啲又有一块 嘅 啫，系啦，冇错，就系讲紧嘅就系你嗰个祖先有关嘅咁噶嘛，系请讲， 好遥遥远漫长，讲翻祖先添嘅，犀利。 系啊， 嗱呢个咧就科学家即系根据好多嘅统计嘅数字啦，唔可以话系科学 数据。 大数据啦，佢就分析咧，佢话咧，如果无名指长过食指嘅人咧，佢嘅专注力咧系比较高嘅。 我唔怪得佢冇专注力啦。 边个系无名指同埋边个系食 指 啊？ 第四只， 第四只系 如果长过，其实我发觉我身边 咁左手右手有冇分啊？ 佢又冇讲喎。 哦 ，OK。 反正都一样噶，食指长唔一样嘅。 系无名指咩话长？ 无名指如果长过食指嘅人，即系第四只。如果是长过第二 只， 系啦，专注力咧比较高嘅，做嘢都会更加成功。 我唔成功 系啦，佢都讲过好多嗰啲成功嘅。 你俾人斩过啊？有啲 嗱， 英雄王咪出处啊嘛。你成日揾啲呢四个字嚟挡晒啲衰嘢啊！ 你就系知我薄弱你。 其实我觉得真大家都好精准。是冇底线的。 过咗去啦。 根据新英格兰大学一个运动科学家咧，佢研究 嘅运动科学， 佢以运动嚟讲，因为好多成功嘅球 员 啦，同埋一啲记者啦、医生啦，都系无名指长啲嘅。咁佢又有个原因嘅，就唔系就咁一啲估计嘅。佢话因为咧，当嗰个胎盘咧喺个妈妈嘅肚里边咧一路发展嘅时候咧，如果你个无名指系长啲咧，表示咧你系接触咗更多嘅一种叫做高固酮嘅物质，咁呢一样嘢咧系会令到你咧个人系聪明啲啦，同埋咧做嘢咧系容易成功啲嘅。反为咧，如果你嘅好似我哋咁咧，食指长过无名指又会点咧？咁样呢一种人咧系会忍受疼痛嘅程度比较大，不过咧。好多时咧都会有少少肥胖嘅问题咁样，咁 呢啲完全都 系一啲统计嚟嘅啫。 系啊，高固酮我反而有兴趣想问下懒佬系咩嚟嘅？ 嗯嗯， 系啊，我依家可唔可以吸收呢个高固酮咧？ 如果你咁讲法，唔系喺胎儿嘅时候， 系啊，我知啊， 要吸收多啲高固酮啊嘛，即系你大个咗之后，个仲可唔可以吸收高固酮？系咪？ 即系 咁，你就要翻翻入去你阿妈个肚度，咁 好难， 咁咪系咯， 或 者得咧？而家后天， 后天先培养系嘛，先天不足就后天先要嚟做， 冇错啦 ，OK， 帮补下都好啊。 我又觉得咁样，其实专注力系咪可以自己到大个咗之后去慢慢慢慢用做其他嘅嘢嚟去令到自己嘅？ 我覺得有得培訓嘅， 梗係可以啦。 譬如話你玩下拼圖遊戲，我覺得好高專注力嘅。 係 啊，哇！你一千塊真係砌到你傻啊，起碼兩三日。 好多嘢我覺得都需要高度嘅專注力嘅。如果你話要去練習一啲嘢嘅話，都要係一個高度嘅專注力。你唔可以心散嘅。 係啊， 譬如可能你練琴啊，練彈吉他啊，或者係做一啲你自己好喜歡嘅嘢。 你不斷重複嘅動作 都係， 你唔可以係心無旁骛啊。 係啊，全部你都冇喎。 係啊，我都話冇咯。所以我想吃高固酮咯， 系咪啱唔啱啊？譬如可能系练乐器个你冇啦，系咪？重复做一个动作去做运动你冇啦， 冇啊， 系啊， 重复偷懒就有。 可能因为个肚咁大，因为你冇高固酮，高固 酮啊， 系啊， 即系如果我咁大个肚里边有个 B B， 咁佢咪好有专注力啦？ 点解咧？ 佢我里边可能有高固酮咧， 俾佢用晒你自己唔使。 哎呀，等啊等啊， 你生个出嚟睇下。 系啊， 就安佢名叫高固。 高同仔， 几威个名， 我 咁啊成友啦， 系啊系啊系啊， 喂，专注力呢样嘢真系好需要嘅，即系尤其是咧，你出嚟做嘢咧，如果有时咧，我听过有一个妈妈讲，哎呀，我小朋友啊，乌蝇飞过都会分散到佢注意力啊，即系话佢好容易就已经系谂咗第二样嘢，大人都会啦，即系你无端端做一样嘢， 但系正常，你做紧功课，乌蝇嬲埋你，你唔拍佢， 系啊，或者有只蚊喺你侧边， 系咯，咁样仔拉住你都唔理啊。 系啊，唔怪得佢。嗱，我覺得有兩樣嘢嘅。如果你話真係講緊專注力嘅話咧，其實佢係咪做緊一啲佢唔中意嘅嘢咧？係咪啊？做緊唔中意嘅嘢嘅咧，你係好難專注嘅。咁你會喺好多你嘅身體語言上面可以睇到嘅，例如打暗路啊、伸懶腰 啊、 拗頭啊， 總係有啲嘢擰 去啊、吉嚟吉去啊，咁樣啱唔啱啊？同埋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就係亦都有曾經做過一個呢一個調查，咁就係講緊一位廚師就係 Jamie Oliver， 佢話有。时佢哋嘅午餐或者佢食啲咩嘢咧，佢哋嘅膳食系会基本上亦都会影响到嘅就系小朋友佢哋嘅专注能力嘅。咁如果譬如好可能嘅就系话喺嗰个 diet 里面嘅话，太多好似系糖分嘅嘢啊，佢就会令到佢嘅就 系 易眼瞓啦，冇咁容易去专注去学习啦，又或者佢就系学习完之后嘅话咧冇咁容易记得嘅。咁所以你唔好怪啲小朋友啊。咁跟住佢就做咗一个都几大嘅一个即系希望可以有一个选择。同埋有一個嘅做法，就係話俾啲學童喺學校食嘅嘢嘅時候，就由嗰啲佢嘅食物上面度開始做起，即係可能去吸收多啲嘅膳食纖維啊。因為你有冇留意嘅就係、是學校佢哋嘅 canteen， 其實我哋以前都係嘅，係非常之多。同一種嘢嘅啫，就係、是、食飽你，就係嗰啲叫高碳水化合物嘅嘢，係咪？佢話嗰啲咁嘅嘢，其實係會令到小朋友係比較難專注嘅。 哦、 當佢喺學校冇選擇嘅，只係食呢啲嘢嘅時候，跟住佢食飽之後，你都我哋都有試過啦。尤其是係 lunch hour 之後，嗰、那個鐘頭好難頂啊！ 係啊， 中午瞓 係啊， 你食完一盒飯之後嘅話，尤其是係晏晝夏天， 係 啊，我哋嗰時候冇冷氣噶嘛， 風扇喺度吹下吹。 化化嗰陣時候咧，咁啊真係好好瞓噶，嗰啲風扇又有聲嘅喎，喺度化化化化化， 好似催眠咁樣， 係咪？即係我覺得係有幾樣嘢都要配合嘅咁樣咯。咁所以就未必一定話即係你嘅手指長短咁樣，咁係咪就唔改唔到咧？我覺得係好多嘢都可以做得到嘅，只要有心。 事在人為。 好，我一要去買高固酮。 1, 2, 3, 4, 5, everybody in the car, so come on, let's ride to the liquor store around the corner. The boys say they want some gin and juice, but I really don't wanna be a buzz like I had last week. I must stay deep, cause talk is cheap. I like Angela, Pamela, Sandra, and Rita. And as I continue, you know they're getting sweeter. So what can I do? I really value my lord. To me, flirting is just like a sport. Anything fine, it's all good, let me.Simply singing the trumpet.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jump up and down and move it all around. Shake your head to the sound, put your hands on the ground. Take one step left and one step right. One to the front and one to the side. Clap your hands once and clap your hands twice. And if it looks like this, then you're doing it.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 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 Mumbo number five， 十点廿九分，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十三度气温，相对湿度88%。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连续四个月通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跌幅扩大至0.8%，跌幅是2009年9月以来最大。亦都較去年12月擴大0.5%，差過市場預期。統計局表示，受到去年同期春節錯月疫情防控轉段之後，消費需求增加，導致高基數影響。不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按月升0.3%，連升兩個月，升幅擴大0.2%。统计局表示，受到节日效应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增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接受传媒访问，被问到立法之后国家安全得到更大保障，会否重批七一游行？邓炳强话：对游行集会嘅规管系基于公安条例嘅考量。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是以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國家安全等考慮，有關自由在23条立法前後沒有分別。至於外國傳媒會不會觸及竊取國家機密及境外干預的罪行，林定國指出，間諜活動罪所指的勾結境外勢力是向公眾發布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而危害國家安全。他很有信心所有記者都不會觸犯，因為沒有人會刻意虛假陳述和意圖危害國安。強調正常新聞工作者不應該擔心。對於美斯事件，《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說，香港不是第一次組織大型國際足球友誼賽事，但是好像美斯和國際萬亞物這樣的情況，可以說極其罕見。美斯和國際萬亞物的解釋無法服眾，外界對背後真實的原因有很多猜測，有一種說法是做法有政治動機，香港有意打造城市經濟，有外部勢力故意要借此讓香港難堪。從事態的發展來看，不能夠排除這種猜測的可能性。社評說，主辦方早前一直聲稱美斯會登場，令到球迷感到受欺騙。美斯沒有在現場採取任何安撫失望球迷的行為，事後的聲明之中亦都沒有提道歉，仲表示希望有機會回來，令到原本就感覺受騙的球迷覺得沒有受到尊重。至於美斯在日本賽場上的生龍活虎，又令到外界的質疑進一步加強。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在13度左右，晚上降至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寒冷，有一两阵雨，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88%，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979点，系跌102点，总成交金额28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3点，升1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0蚊，跌4.9；腾讯控股289.2，跌3蚊；美团69.35，升1.1；盈富基金16.12，跌8仙；友邦保险63.35，升1.5。药明生物18蚊，跌1.18；南方恒生科技3.13，系升0.8仙；中国平安34.1，升1.5；比亚迪股份186.6，升3.8；药明康德48蚊，跌3.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8.36，瑞士法郎0.873，加元1.345，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6,738点，升618点。港金报19,0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6.4美元，卖出2,0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东隧啦，咁较早前咧，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隧去翻九龙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噶。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广东道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提一提你啦，年宵市场嘅封路啊，喺新界区上水嘅，咁由11点啦，至到今晚嘅7点，新宫街同埋介乎秦府街同埋扶兴街一段嘅新康街啦，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另外屯门咧都系有年宵市场啦，由今日下午6点至到第日嘅凌晨3点，天后路、新合里同埋部分嘅红墙路咧都会间歇性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啦，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术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佢哋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 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农历新年即将来临，今日年廿九啊，所以我哋一样咧，请翻我哋今日嘅嘉宾麦玲玲师傅。好啦，年廿九又遇到麦玲玲师傅，今日我哋由边度开始讲起呢？ 嗱，年廿九，大家就开始真系积极进入 一切进入状态， 进入 积 极啦，系啊，年夜饭都开始好多人食啦，系嘛， 团 年 咯， 系啊，团年噶啦，年廿九年三周团，哇，今年即系有年卅晚啦，跟住会连续几年都冇年卅晚噶啦，系啊，所以大家好多都 珍惜啦， 珍惜噶，咁啊年廿九通常咧，啲人就开始都行定花市啦，系嘛，咁 都应该嘅， 差唔多啦， 最后 一 阵 可能又话多一剂，系咁，我哋早啲。话定俾大家知点摆花啦， 好啊， 系啦，咁因为唔同方位会摆唔同嘅，咁嗱，我哋讲咗咧，旺事业运嘅方位系西北位，咁我哋如果有啲花系一路向上，嗱，我唔知喎，我哋细个咧成有剑兰呢只花，而家仲冇噶， 其实我好中，好贵， 我冇听过人话中意剑兰， 真系中意 剑兰 嘅，因为嗰叫做步步高升啊嘛， 系啦， 所以系啦，到顶噶嘛， 好可以，我哋细个唔知系咪得嗰只花卖啊，咁总之。过年就一定系有劍蘭，佢真系一朵朵开上去嘅，所以呢只花仍然系可以摆喺我哋话旺事业嗰个位置。除咗富贵竹一路系咁上之外，其实劍蘭如果你中意又买到嘅话，系啦，都系适合摆西北位。咁其实有只兰花蕙兰咧，都系一朵朵咁开上去嘅， 唱歌又好听， 系啊，都适合摆喺呢个位置。咁啊，有几多朋友仲会搞水仙花呢一类嘢？ 有噶。 好中意， 你又中意， 但系我试过有一年嘅就系咧，我唔知咪买咗葱，佢到最尾嗰时候系冇开花，你知我讲咩吗？ 水 飘啲叶出嚟， 水仙虾人噶，几睇天气噶， 系啊， 佢又唔系真系年年开噶，系啦，咁开嗰个又唔知咁，咁又好个心会怯噶， 所以咧，我倾向咧就系临尾时候咧买啲已经开到咁上下嗰啲，系咪先？呢个最稳阵。我试过有一年咧，佢到年初七先开始开啊， 哦，即系新年就嚟过啦，都仲系， 好过唔开， 但系惊噶，你如果望咗几话点啊，仲系棵葱咁样， 系 啊，咁就咁你不如买即系嗱，如果水仙有买上有买开水仙，或者自己有培植水仙啊，嗰啲自己搞一轮嗰啲有嘅都叫人哋 戒 啊，又 成啊嘛。 因为水仙其实货财运系唔差嘅，因为点解咧？佢嗰个灵动咧，因为有水啦，佢有。根啦，有葉啦，有花，佢齊全啦， 係 啦，佢齊全。咁如果開得靚係好開心嘅，但你要冇一個風險就唔知佢開唔開， 係咪？ 係啦，我諗賣水仙嗰啲先驚啊，開又早得滯，遲又驚得滯。咁所以真係要個 timing 係好重要，同愛情一樣係。 係啦。 咁師傅嗱，除咗你話水仙之外嘅話，我覺得新年最好多人都會有一啲講法， 富貴花 係桃花， 我桃花， 桃花係咪要插開係年年插嘅？ 起碼三年咯， 係啊， 好嘢就做三年㗎啦。好嘢做三年，你每一年單頭咁樣。嗱，頭先話水仙擺正北嚇，擺正北， 擺 正北，擺 正 北，桃花擺正東。 桃花就擺正東， 桃花香港冇咩唔夠位擺啦，係嘛？你咁大嘅咩？ 啲細桃花 ，mini 仔 ，mini 有冇？佢 mini 有冇盆噶？ mini 可以有可以冇， 系啊， 哦，即系不过细棵啲， 系啦， 真系好细噶，有啲真系好似嗰啲， 系咪真噶？定系梅花啊？真买错咗， 我谂 梅花入屋梅三年啦，又话搞清楚， 真系桃花要 揾人解释下个花瓣，我东边，东边系啊， 正东系 啊，正东咁啊，桃花啦，咁啊，桃花都系好嘅，即系黄土，但系你要搞清楚到底系咪自己 桃花定梅花， 系啊，真系有人错噶。 話個花瓣唔同啊，大佬考鏡咁啊誒變咗，但係咪自己住啦？你話喂，我真係草草條花，但我又同阿爸住，你一吹旺咗阿爸阿媽打你，話俾你聽，你都係自己求其擺個粉蒸嘅自己瞓房嗰個位置好啦，唔好吹到只屋都桃花一陣，自己又冇阿爸同阿媽有 咁啊，有啊，最緊 要你嘅意思其實可以係擺個粉蒸擺喺正東位， 係啦， 就冇咁危險啦。 咁但係誒，我哋即係譬如 media 嘅人啊，即係做媒體啊， 需要嘅， 需要嘅。咁你又唔使一定撐到波大桃花嘅。我覺得誒，其實我自己我就自己中意蘭花嘅， 嗯，我都係 啦，因為襟擺係啦，咁，啊，所以買蘭花顏色鮮豔嘅蘭花喺呢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真係好急出、好趕、好 urgent 啊，要桃花，咁，你係可以揾啲水，好似人哋泰國嗰啲 spa 咁樣浮啲花喺度，咁，你玫瑰花又得咩得？係啦，係靚嘅又夠，即係好似 relax 咁啊。咁而呢個吹動力又快好多添。但係呢啲桃花流流地㗎，你自己諗下，假假地啊，快嘅嘢通常慢慢地啊，係啦，咁啊可以擺呢一度啦。咁啊，另外而家個花市仲有啲咩花揀下㗎？ 而家仲有啲咩金玉滿堂？ 金玉滿堂 金玉滿堂嗰啲。 咁嗰個咧就愛嚟吹結婚嘅。吹結係啊，通常果實類嘅嘢吹開花結果嘛， 我要吹生仔嘢， 係即係亦都得嘅，係啦，果實類嘅嘢吹結婚，任何喜事，任何喜事就我哋睇翻個九子喜慶星，咁佢係喺個西南位，我哋就擺西南啦嚇，西南啦，咁啊金桔類嘅嘢，果實類嘅嘢，咁啊五代同堂果咧，其實都好多人用嘅，真係，咁又真係幾好，我試過幾次啲朋友咧，尤其是即係做電視電台嗰啲，佢哋話：，誒真係靈強喎。抬咗支花之后呢又有起啦。 係 呀，啊，跟住又唔错啦。有啲又添酸啦。咁，哦，大家话真係几好喎，结婚啦咁样係唔错㗎喎。 即係呢个係可以嘅。 可以嘅，咁我摆西南位。咁仲有，有啲位又唔好贪心啦，唔好摆到屋都係啦。正如我哋前面讲嘅，正西大病位，东南小病位，唔摆植物啦，唔好喐到佢。咁，自己摆返靓啲位置。桃花嘅摆东边。咁，都有啲偏财位嘅，即係譬如我哋喺我哋嚟讲嗰个东北位咧，都系旺财，都可以摆大叶植物啦、厚叶嘅植物啦，或者有时有啲象征财运嘅植物啦，摆喺呢度都 OK 嘅。 好，阿师傅嗱，上一次咧，我哋讲咗呢一个嘅排行榜啦，嗰，个系嘛， 系 嗰，个职业嘅好运排行榜啦， 蛇猴九虎啊， 系啦，今次讲下财运得嘅咧， 系好啊。 好嘛，咁啊，猴守住第三位又系你啊吓，属猴咧有三台星，步步高升嘅意思啊。咁所以嚟讲咧，喺财运有进步嘅，进步意思即系话，就算我系搵一样，我都剩多咗吓，又或者嚟讲咧，系人工系加咗，收入系多咗嘅。咁啊，另外属羊就第二位，点解咧？因为佢有太阴星，太阴系本身系个财星嚟嘅啊。咁所以咧，今年咧钱银运系唔错，兼且有女性贵人嘅帮忙，又有天月。月贵人星喺度，整体上咧都系一个进步嚟嘅。咁另外第一位啦，最旺财嘅朋友，居然系犯太岁嘅牛牛啊吓。点解咧？因为佢虽然话系破太岁啫，呢个人际关系破坏嚟嘅啫，但系佢有天德，有福星，福星系幸运之财，即系买张六合彩都有会机会中啦。另外仲有玉堂星代表住金玉满堂，所以财运算系唔错嘅。咁呢三个生肖系 OK。咁至于我哋成日都提住犯太岁嗰啲啦，有大号星冲嘅系属狗嘅朋友啦，咁唔好投资啦，乖乖地净系做啲好保守嘅吓嘅嘢就好啦，因为狗系非常之冲嘅一个财运入边，本命年嗰啲咧反而就即系未必话真系好大影响嘅， 好明白晒，好啦，今日多谢晒文玲玲师傅，我哋听日哇连沙玩啦，听日再见， 好。 有过去，共庆欢乐年年，齐贺各位工商生意纷纷发展，各界齐庆祝多多生意，共同同赚钱，一曲新春。 有过贺年，共庆欢乐如 一颗心沉重。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快乐就会看到快乐。其实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是自己内心的折射。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都是内心的投射。例如一个快乐的人，目光之处皆为快乐；一个不开心的人，眼中的世界就会冰冷不快乐。有一个故事讲到这个道理。有一天，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林中打坐，忽然之间佛印开口跟苏东坡说：观君坐之，酷似佛祖。苏东坡听完之后，心里面好开心啦，话佢坐起上嚟个样啊，好定起个神，好似佛祖一样。跟住佢就起咗捉弄人嘅念头，就望翻佛印就话啦：商人坐之，活像一堆牛粪。虽然只系戏言，但系佢觉得自己好得意啊，搞笑。佛印冇讲啲乜嘢，只系咪咪嘴笑唔出声。苏东坡翻嚟之后，心中暗暗得意，总算令呢个佛印和尚吃咗个闷亏。但相比之下，到底是哪个输了呢？心里有佛，看哪个都似佛。那些处处贬低人家，只能看到事情不好的一面的人，是不是就是代表内心不够强大呢？现代心理学研究表示，我们会更加厌恶那些跟自己有类似缺点的人。即是说，一个人如果在外界看到类似自己的缺点，他就会生气，会发脾气，会排斥。所以你会发现那些成日都话人哋，哎，佢咁蠢嘅，其实系对自己嘅智力唔够自信。经常话人哋咁物质主义嘅，可能自己先系真正嘅拜金主义者。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讲过：须知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越成熟理智嘅人，越能够睇到世间万物嘅多面性，更加能够包容同埋尊重人哋嘅差异性。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在具体的问题上面不必奢求一致，不妨碍彼此之间的互相欣赏。世间千姿百态，人人生而不同，如果用自己的标准去找人家的答案，将会永远是零分的结局。高层次的人都懂得尊重人家的不同，不会插手人家的人生。快乐的人看见快乐，不快乐的人每天都不快乐。希望新的一年，每一天你的人生都是充满快乐、喜悦、希望、幸福。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如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说雾里生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愿曲顺未经意。 快啲十一点钟啦，咁咧网上面咧睇到一单新闻咧，关于象棋嘅，你哋中唔中意捉棋噶？细个中唔中意玩捉棋？ 唔识捉象棋， 系啊，咁你捉咩啊？ 波子棋咯。 系啊，咪斗手棋、 斗手棋啊，康乐棋啊，我中意玩康乐棋啊，唔使用脑噶嘛， 系下边， 但系几好玩嘅，系啊，有小极器噶， 画好靓噶幅画。 但系你记唔记得咧？就有时咧，你最去到尾嘅时候，你以为系啊，点不知你会降翻落去噶嘛？冇错。又或者你以为就到啦，点解你多咗你要吞 下回 头 啊？系啊，或者罚停一次啊？ 人生就系咁噶， 冇错冇错。我仲记得系咪一啲叫飞机棋啊？即系嗰个起每人有嗰几 飞行棋， 飞行棋唔知又系咁嘅， 撞你噶，你去到就嚟翻归咧，停咗喺中间咧，佢话打横， 捉嘅几好玩嘅。咁啊，新闻咧就报道有一位咧，即系非常之叻嘅棋手吓，号称咧叫做咧世界最性感嘅一个女棋手，点知今次咧佢参加一个比赛咧，冇谂过咧系输咗俾一个十一岁嘅小朋友。如果以佢经验嚟讲，因为呢个女仔咧叫做保迪斯啊，六岁开始咧就捉棋啦，七岁咧出战美国国际象棋嘅锦标赛啦，2010年已经攞咗全加拿大女子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即系以佢咁多咁多啲奖座咧，佢觉得 阿思思好叻， 同小朋友捉啊，点知佢输咗俾个十一岁？呢个世界上。是冇永远嘅， 梗系啦，就系咁噶啦， 即系咁 样，系啊， 细路仔佢体力唔够你， 有才人出啊， 冇错啦，体力唔够你，但系佢谂嘢咧，可能专心过你， 冇错， 快过你， 或者有啲你谂唔到嘅咁样就赢 嘅，即系冇永远嘅冠军。 个细路叫咩名啊？ 佢冇讲，佢呢个细路冇人识啊。 佢就睇咗，因为性感嘅棋手，所以佢就睇落去啦。 以为有相， 或者有视频。 佢以为佢输咗为咗乜嘢咧？咪输咗唔够性感。同捉棋冇关，中伏嘅。 唔系啊，佢谂住剥你光珠，捉棋有噶嘛？ 有，系啊， 我唔识啊。 有啲游戏都有嘅。 系啊， 佢接受访问咧，佢话咧，我唔知啊，每一个人参加比赛咧，未必能够接受到输呢一个字嘅。佢话佢用咗一个礼拜啊，先有翻心情去讲翻件事啊，即系佢呢一个礼拜佢连讲都冇心情讲翻，因为佢实在太意外输咗俾一个小朋友啊！ 我又觉得佢真系输唔起喎，输咪输咯，实系咁噶啦。 可能系一个同龄嘅，即系差唔多嘅咧，佢会觉得比较冇咁 hurt 啊，啲咪即系输俾小朋友。 如果我系啊，系咪阿思思啊？呢个 唔系思思系细路女， 唔系思思系 性感 棋 手啊嘛，性感棋手 系保迪斯， 系 啊系 啊， 就 系 思思 啊嘛，我同佢好熟噶。如果我系佢咧， 正宝嗰啲都应该有咁上下。好，继续。芝芝点啊？ 我会捉个细路仔， 你同佢捉 个 棋啊？ 记得啦， 点解唔同佢捉棋啫？你可以咩嘛？可以实现你自己嘅梦想嘛？ 好， 头先你讲咩？三个字， 四个字， 唔系三个字，系 OK。好，继续咁点啊？ 唔系，我会揾个细路仔同佢接触，因为细路仔咧佢冇机心嘅，佢一定系有啲嘢。你問佢可能會講翻俾你聽，其實嗰一步咧唔知啊，即係我覺得捉棋就係咁犀利。 我覺得如果你出得嚟比賽，就算係乜嘢項目都好啦，你都必須要有咁嘅風度， 係啊， 唔係贏就輸噶啦， 一定 係 啊。喂，同埋佢點解會同個十一歲嘅小朋友捉棋咧？ 我唔知喎，佢總之喺嗰啲棋賽嘅比賽，可能佢都係 哦，即係一路 兩組咁係咪？二組係啊，咁 因為咧你如果拳賽就會分體重啫，佢呢啲我諗係咪應該都唔分嘅咧？即係總之走埋一齊就可以捉佢。如果唔係，如果以年紀，如果以年紀計，即係如果你係幾多歲對幾多歲，理論上應該係咁 咯。係 佢講走埋一齊就可以捉嗰啲，應該係公園阿伯嗰啲，走埋一齊就應該捉係。但係嗰啲喺側邊嗰度都係唔好亂咁講嘢喎，係咪？ 係啊， 即係唔好做旁邊可。 系啊，仲有有啲聽我有啲係賭錢噶嘛， 嗰 啲捉棋啊，係啊，唔知咩十蚊廿蚊嗰啲咧， 係係係 啊。 但唔知點解一定有兩個阿伯喺側邊喺度圍埋咁咯，望一望，將佢打麻將。 通常著件背心嘅， 冇錯，夏天嘅時候。 係啊， 你唔好行呢步啦，嗰啲咁樣。OK， 好啦，翻嚟啦，十一點鐘之後咧，我哋嘅風騷發佈人就有愛好系列嘅，我哋一翻嚟再見。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 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爱好系列一首开心心嘅庆贺嘅欢唱嘅歌曲， 就嚟过年啊嘛，咁大家喜庆啲啦，系啊，咁啊睇下睇下咩心情啦， 系一定开心啊， 冇错 冇错吓，咁啊喺水晶嘅世界咧，每一种嘅唔同嘅颜色咧，代表咗唔同嘅嘢啦，有时咧去睇啲水晶咧，就会啊呢、這个又话健康，嗰样又话财运，嗰、那个人缘。好贪心咁，会唔会有一样嘢咧系可以全部都有嘅咧？咁样吓，咁啊喺娱乐圈咧有一个字咧，好似咧就已经代表咗每一样嘢咧， 豪花 都集中一个字嘅啫。娱乐圈系咩字咧？红字。当一个人红嘅时候，佢会点咧？好有人缘啦，个个会喜欢佢啦。当个红嘅时候咧，样嘢都特别顺利啦吓。当个红嘅时候咧，咁当然佢都会搵到一定嘅钱啦咁。咁所以今年咧，我谂到呢一个字，希望每一个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们咧，就算唔系做娱乐圈咧，好红好红好红。 但系如果佢读书咁点啊？ 咁啊，梗系唔好嗰个字红啦。你家系咪车轮字？ 我冇， 系因为车得几好，车继续车。 佢唔答我， 唔会嘅，我哋抹出去。祝大家今年鸿运多头，乜都有。你最红啊！送俾大家有听呢只歌。 你更好啊！你更好啦、啊！ 红波波，红代表热情，代表吉祥，代表快乐。送俾大家由 Twins 嘅呢一首《你最红》啊 ！OK， 好到小蕊蕊啦。 好啦，咁啊，礼拜二我讲嘅就系关于一啲喜庆或者系一个新年嘅愿望啦。咁我就偏向于嘅就系希望可以喺龙年嘅时候咧，为大家嘅一啲祝愿同埋祝福嘅。点解咧？就系我觉得有时系要经过一啲唔开心嘅嘢，你先至会觉得你自己手上可以得到嘅就已经系好幸运噶啦。嗱，上个星期其实我本来系怀住一个好兴奋嘅心情去参加咗有一个露营嘅音乐节嘅。咁当然我都冇乜点讲，系因为本来系想谂住过一个断网假期嘅，因为我要坐船去到一个成两个几钟头以外嘅一个荒岛嗰度出席呢一个音乐节，我谂住应该会收唔到所有嘅信息，但系好无奈地咧，喺夜晚嘅时候嘅话，我系不断咁样收到有朋友传嚟嘅一个坏消息，我个心情咧系为之一沉嘅，因为以前有一位嘅拍档兼朋友，好突然间佢走咗。嗰一刻其实我系完全反应唔到，因为其实真系冇谂过，只系不断咁样去回想翻嘅就系对上嘅一次，其实讲紧唔系好耐之前咧，好得意嗰次唔知点解嘅就系我哋已经好耐冇见嘅，但系佢同我有一位嘅 mutual friend 同我讲嘅就系话啊，佢坚持佢一定要见你，咁所以咁嗰次我哋就约埋一齐去食饭，嗰个情景啦。我嗰次嘅话都好得意，因为我等咗佢好耐，到最后尾嗰时候佢出现嗰个情景，我哋大家嚟一个深深嘅拥抱。有好多时候就系估唔到嗰次就系最后一次咯。而嗰次嘅话，我同佢好真诚嘅对话啦，我哋倾翻好多以前一齐共事嘅一啲美好嘅回忆啦。佢同我讲佢嘅近况啦，仲要相约嘅就系以后我哋要多啲见面啦。咁冇谂过嗰次就真系最后一次见面啦。咁我知道有好多嘅朋友为咗呢件事都好唔开心，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唔好难过。咁喺龙年咧，我反而就系去祝愿啦，朋友之间嘅话友谊万岁，仲有就系希望大家都身心康泰，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同埋佢就系身体健康。所以今日我拣嚟呢一首歌曲。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朋友，我当你一世。再不堪回首，怀缅时事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最佳损友，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只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 期再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手。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 希望呢一位朋友听到啊，瑞瑞嘅心声啦，因为嗰日其实都几唏嘘啊，嗬、嗯！我本来一起去，但系因为赶时间、 嗯， 我就走咗、 嗯， 因 为错失咗。 嗯，系咯。 嗯， 希望佢望住我哋、 嗯， 好冇？同、 嗯、 埋我哋珍惜我哋嘅友谊。 系啊，我就系希望用呢首歌曲嘅话，希望大家真系友谊永固咯。 嗯 嗯，珍惜友谊。 咁你唔好再 闹我 咯。 我其实因为珍惜你，我先闹你。 真系， 系珍惜地闹。 其实真系嘅，若果我唔 care 你嘅话，我闹你做乜啫？ 咁又系， 系咪先？ 街边嗰个人你唔识，你冇理由走去闹佢。 呢句说话好熟噶，真系噶， 系啊， 系 啊， 我 唔 care 你，我唔会上心噶嘛。但 系 其实好多人都误会咗，话我成日 bully 你，其实我唔系。 嗱，而家喺度澄清，系啊，系啦，咁啊。你咗嘢好，梁嘟嘟好，或者我哋嘅小羊羊好，我哋都系玩啫、 嗯， 大家开心嘅，系啦，冇事。 challenge 都系玩嘅 challenge 啫， 反正我认真。 我有时系真嘅， 唔系我 真系真 嘅。系讲嘅嘢嗰样嘢系假嘅，但系其实个心系真嘅， 系啊 系 啊系啊系啊， 心系真嘅。 喂，其实咧过年咧，我好开心，好中意嘅。咁因為去到任何商場咧，都有啲好熟悉嘅音樂， 係好驚嘅，其實、 啊、 永遠都係年有， 有時候啲音樂噶， 聖誕節都係啦， 聖 誕節都係。 但 聖 誕節咧，我就覺得係好開心嘅、啊、音樂，但係有、 嗯、 曾經某幾年咧，我覺得咧新年去行商場嗰啲音樂咧，俾我感覺係好似 好嘈， 歲月即係 催人， 好好好。逼咁样啊！ 嗯、 即系啊死啦！ 系咪一个心关唔关个心情事咧？ 系啊，绝对系，绝对系。即系当你唔顺畅嘅时候咧、 哦， 你会觉得啊， 年关难过 系啊，好好好辛苦嘅。咁、嗯、啊，呢近几年咧，又我又开始中意听翻呢啲音乐，咁、 嗯、 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嘅。细个嗰时咧，就最中意唱新年歌噶啦、 嗯。 你哋有冇唱过啊？ 新年歌、 嗯、 啊，黄小仪拜年， 冇错啦。 真系噶， 系啊！ 我知你 谂 乜嘢。 嗱，你知唔知啊？呢个黄小仪咧，呢、這个我拣嚟咧就系白光嘅《向黄小仪拜年》 嗯， 就系1950年噶啦，已经有几廿年噶啦。系、 哎、 啊， 佢有啲层次。 我细个咧，我好中意唱噶呢首歌。咁但系咧，其实有冇听过一句说话？黄小仪过年啊、 嗯， 一年不如一年啊。 系， 其实咧就真系轻轻有少少嘢唔同咧，已经成个意思都唔同晒。 喂，你咁成日唱，成日听，你唱几句听下，睇下你个马小强 feel 啊。 算啦，冇啦。 第一句系乜嘢？ 第一句系咩啊？你又成日听，成日唱，你咁熟啦，你又拣埋啦。第一句啫喎。 真系唔好，我啲有真系自愧不如啊、 嗯！ 我其实你叫我做乜都得，我都够胆做。 咁你 唱歌我真系唔得。 你唔好唱黄小仪咧，唱黄小三。 我惊我小四唔中意喎。你明唔明我嘅 situation？ 我唔介意啊，但系我小四小唔介意啊嘛。O K， 三个年都几。 我给我那王小儿来拜新年。 仙儿呀王仙儿，起来迎新年。 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啊，趁着年尾去旧迎新，我会将我一些旧衫啊、旧书啊送给有需要的人。哇，只要我那嚿肥肉呢，我一定会除了它的。祝大家身壮力健，龙马精神。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起除旧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 收炉啦，收炉啦！再见咁多位， 肥强咪行住。 咦 ，Sarah 姑妈都未过年，咁快就俾定开工利是我啊？ 肥强，大家做嘢辛苦咗一年，过年放个长假当然开心。不过想放个开心又放心嘅长假，要点做呢？ 当然系要做好同埋做足长假期前后嘅工作安全措施啦。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落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长假前安全措施做到足，放假开心迎春又接福。我系 Paula 欧子林。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 好啦，十一点二十九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一听完呢个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就系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唔好行开嚟，安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美斯未有在对港队的表演赛之中上阵一事，昨晚起收到最少数以十名市民求助，要求主办单位退票。他向主办单位发出公开信，给予七日时间要求正面回应市民诉求，并且公开更多与国际万亚物的协商细节以及道歉，否则会协助受影响的市民循民事诉讼程序追讨损失。邓家彪指出，赛前所有宣传都显示美斯会出场比赛，主办方的宣传有误导之嫌，怀疑违反商品说明条例。而美斯三日之后到日本参加赛事，令到本港市民愤怒。 邓家彪质疑主办方与国际漫艺物之间的协议是否容许美斯无条件和无需交代就可以不出场比赛。邓家彪又希望消委会与海关加快调查进度，为消费者讨回公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接受传媒访问。被问到立法之后国家安全得到更大保障，会否重批七一游行，邓炳强说对游行集会的规管是基于公安条例的考量，是否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是以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国家安全等考虑，有关自由在二十三条立法前后无分别。至于外国传媒会不会触及窃取国家机密及境外干预的罪行，林定国指出间谍活动罪所指的勾结境外势力是向公众发布虚假或具误导性陈述而危害国家安全，他很有信心所有记者都不会触犯，因为没有人会刻意虚假陈述和意图危害国安，强调正常新闻工作者不应该担心。美国军方表示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无人机打击行动之中炸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组织真主旅一名高级指挥官，这名指挥官负责直接策划和参与早前针对美军的袭击。根据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巴格达东部马什塔尔星期三晚遭到无人机袭击，一架汽车被烧毁，车内四人死亡。事后六区所有入口封闭，美国驻伊拉克使馆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真主旅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美方针对组织两名高级指挥官发动无人机袭击，其中一人是导弹工程师，曾经参与哈马斯的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在13度左右，晚上降至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寒冷，有一两阵雨，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 88%，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932点，跌149点，总成交金额38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2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3点，升1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69.65跌5.25，腾讯控股288.2跌4元，盈富基金16.08跌1.2，美团68.3升5仙，友邦保险63.4升2毫。药明生物17.7跌1.48，中国平安34.15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3.11跌1.2，比亚迪股份185.5升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8.3，瑞士法郎0.873，加元1.345，人民币7.195。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6,719点，升599点。港金报18,9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99美元，卖出2,0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都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车多，而家龙尾喺海丰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尖沙咀广东道水管紧急维修，去深水埗方向近登打士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冇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同埋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以生命救援生命，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呢篇报道相入面嘅细路唔系你啊嘛？ 系我。那个细路就是我，原来青山一直找那个细路就是我。 罗本无意之中发现了，原来展青山一直找紧的细路就是自己，但是事情原来并非他想象中那么简单。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已经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过大榄隧道就要用翻而家嘅付款方式。不过当大榄隧道成为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推出易通行。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吓，咁其实咧祝福嘅说话咧就好多嘅，咁啊喺新年里边咧，大家都一定会有一个人咧出现喺你哋嘅身边嘅，呢、這个人咧就系财神啦吓。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睇一啲旧嘅电视嗰啲广告咧，仲有冇印象？ 波叔啊， 好入心、啊，即系你仲记得佢帮一啲银行做广告咧，咁、样系啦。 佢嘅形象最似啊，财神。 是咪因为佢系咪因为佢肥肥润肥肥润润咁样， 有笑容好嗬，成个形象真系非常 好开心，好开心咁吓。咁咧就头先我祝大家一个红字啦。咁我而家咧我就谂翻啦，其实财呢一样嘢，大家都想多啲多啲多啲咁样，但系几多叫做即系够咧咁样。咁所以我改为咧祝大家一个够字，够咧系足够个够。有阵时咧，即系当人嘅好多好多想要嘅欲望咧，慢慢咧要发觉咧追嚟追去都追唔到。咁同埋咧得到一样又想第二样噶啦。比如今年来年咧，我哋够就 OK 啦。够意思系咩咧？即系话咧，你能够过到你OK 嘅生活啦，即系系。储到自己少少嘅钱啦，买到自己想要嘅嘢啦，咁样能够咁样咧，我觉得一家人开开心心咧，已经系够噶啦。咁啊，财神到呢一首歌，好多人唱过啦吓，印象中阿 Sam 啊唱过啦 ，Lam 啊唱过啦，群星又唱过啦，咁样。头先你所讲咧，阿波叔咧肥肥等等，好有嗰个形象。但我今日带一个瘦财神俾大家，呢个瘦财神咧以前好红噶，虽然咧我谂而家咧。三十岁留下嗰啲都未必识佢个名噶啦，佢嗰阵时咧叫东方猫王，知唔知系边个咧？ 郑君绵。 郑君绵，但如果你再问翻而家，边个东方猫王唔知道啦？ 猫王边都唔知 道，猫王西方都唔知 道。系啊，猫。 系啊， 郑君绵唱嘅一个财神到版本，希望大家今年下一样嘢都系足够嘅。 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先生小姐太太听住，财神到。 开门迎接我呢个财神到。财神保佑你哋夫妻和顺同偕老。细佬哥呢读书考试头名高又快高，听教听话从父母，一团和气兄弟姊妹同歌舞。财神到，财神到，先生小姐太太听住财神到。今年生意赚到难计数，马镖头二三掌都轮到，快啲开门迎接我呢个财神到。和顺同偕老，细佬哥呢读书考试头名高又快高，听教听话从父母，一团和气兄弟姊妹同歌舞。财神到，你哋快啲开门神到。 粤语片嘅年代有呢位叫做郑君绵嘅演员啦，咁又唱歌啦，又做好多谐趣嘅电影啦，咁啲人就叫做东方猫王。歌词里边咧，其实都有啲嘅香港旧回忆，就叫做马标啊。咁到底咩嚟嘅咧？就系以前咧啲类似而家嘅六合彩，咁但系佢就系一张张飞咧，咁就一本夹住咗喺度，咁啊买一张咧，就如果中咗咧，就都有嗰阵时，我都唔记得嗰阵时几多钱，可能嗰阵时几廿万已经叫做好多钱。 真系唔知啦，我报纸档。好似都有得賣， 是啊是啊， 有個假洞喺度 夾住咁樣嚇。 唔係，我見到印象咧就係吊一張張咁樣。 嗰啲係咪啲禮誒嗰啲咩誒好多種唔同噶嘛？ 哦，好多種， 我唔知，我唔知，我唔知，我仲 即係好模糊嘅記憶，淨係記得類似都係呢啲抽獎嘅咯。咁啊，裏邊唱到嘅歌詞都提到嘅。好啦，咁就送俾阿約約啦。 好啦，咁其實就出年係龍年啦。咁喺呢度我都希望大家會將一啲唔開心嘅或者唔順意嘅嘢咧，就可以全部沖走啊嚇！接龍年嘅話，當然啦。就要接龙咯，我又睇到有好多啲四字嘅祝福语咧，其实咧都可以同大家可以喺呢度嘅，就系 你 啦，系咪？ 好 啦，其实我就唔使嘅，我呢度有嘅，系啦，都系同龙呢有关嘅。新嘅一年，新嘅开始，新年快乐，龙来成功，龙年吉祥，事事安康，龙年大发，飞向成功，龙年喜庆，身心安康，龙年吉祥，岁气啊！是吗？应该是岁气满堂，龙腾四海，福运当前，龙跃破云，运势通天。 哇！ 我仲要再加多一个嘅，就是八个字的祝福语嘅，就是希望大家丰收快活，隆重登场。 恭喜恭喜！ 龙啊，就系、是、容祖儿嘅呢一首嘅歌曲，系希望大家在龙年嘅时候，大家都行大运。最重要的就是有新年进步，大家要身体健康。 战机要开，发射会在数十秒内。电话要关，但米高峰要开，甜蜜过分按耐。射灯已开，喇叭已开，各就各位，你在我在。全呼机要关，但你的心要开，请看着这大舞台。别心急，我声带已经一早唱开。是轰炸袭来，你就让那狂音记脑海，去将全场也分。 犀利啊！嗬，十二生肖里面是唯一一个大家见不到喺度即系虚拟出嚟嘅吓。咁龙咧就要犀利一样嘅咧，佢可以飞龙在天。佢真系海又得，海龙王乜都有份。 系喎系， 真系 海又有喎， 系啊！佢总之龙系最劲噶啦，系咁啊！ 因为佢唔系真系有噶嘛， 系啊， 你讲咩得噶嘛？ 冇错， 佢好犀利啊！恐龙咯，恐龙 都惊啊！ 但系恐龙好似西方咗， 系咪？ 冇所谓，冇所谓，系啊！嚟紧咧，你咪话龙有咩愿望嘅？我真系希望咧，可以大家咧一齐去飞天啊！因为因为成日而家啲人讲咧，年青人咧见到一个天花板啊嘛，我希望将个天花板一齐 拆 咗 佢， 大家尽管 无限空间， 冇错啦，向高处飞，好冇？我今年咧都希望咧可以 飞高啲， 冲天。 你想飞去边啊？ 你唔好理我啦。 我唔知你想讲咩。 我总之我想飞啦，想飞咯。我今年你唔系你又话有个愿望啊嘛？龙年啊，我真系希望可以 往天飞， 往 天冲 飞啊，同埋年轻朋友一齐冲天飞。呢个系我24年到25年嘅一个心愿嚟嘅， 哦，即系 大项目嚟。 你嘅心愿系要同啲 年 青人一齐冲天飞， 系咪好伟大？ 你都鼓励啲年青人，因为惊而家年青人有时咧觉得好似好窄咁样， 系啊 啲啊。头先话斋冇天花板，有天花板。 我寻日同一个年青人食饭，佢 系我就想问你点解会同年青人咧谂紧？ 年青人唔知点解啊，我同年青人好多接触，系咪同个年青人食饭咧？咁佢话俾我听。 其实我想问嘅就系人哋想唔想同你一齐冲天飞？你有冇问过人？ 同埋马老师 都想， 马老师啊， 佢想飞我。 我想咧，你除咗咧送俾年青人，都送俾老人家或者各个年纪咧。我嗰日咧见到马老师咧同啲老人家玩挥春，写挥春 嗰啲嘢，我唔会嗰啲，我好低调嘅，系啊。 佢教老人家写挥春 啊。 但你系咪用你成日写稿嗰啲手法料？ 唔系唔系唔系，我写得好靓噶，因为嗰个挥春印有啲笔痕喺度啊嘛，系啊，好玩嘅，开心嘅，开心嘅，系啊，咁咯。总之我嘅志愿咧就系话，希望24到25年同年青人一齐 冲天 飞。让我意志鼓起我的勇气，前面去再创传奇。从没有计较是否好天气，下决心再要逆风飞。又再有勇气，愿趁风再起，万里飞皆即胜预期，未怕雪再冷，只想高飞，共挽手一起再冲刺。光阴不会往后退，惊抛开伤心忆起，愿我会拭干眼中泪，天空海阔可共你。再领略人生的美，云外看，心生醉。 所有勇气，愿趁风再起，万里与飞皆只是预期。而怕树再冷，主场高高飞，动挽手一起再冲刺。光阴不要往后退，应怕开枪心热血，愿我会拭干眼中泪。天空海我共你，要领略人生的美，云外看心憔悴。不管多艰辛，只需有志气，让我冲冲冲，即想有消过去。前路有进退，心早有预备，求做到能做到是进取。光阴不会往后退，天下海上心亦奇，愿再死高飞的志气。天空海阔得我共你，再领略人生的美，云外看生生碎。光阴不要往后退，应把开上心亦奇，愿再一试高飞的志气。天空海阔得我共你，再领略人生的美，云外 林子祥呢一个冲上云霄，咁头先马老师啊送俾啲年青人啦，虽然年青人咧叫万事起头难啦，可能啱踏入社会样嘢都唔识，又或者咧都唔知碰头碰着黑。不过咧，年青人有一个叫做出错嘅权利，同埋佢有好多嘅空间，就算错咗可以从头嚟过啊！希望大家咧都系把握年青吓，冲天飞 不死的心。 冇错， 我谂每一个年纪都应该系咁样，系咪啊？即系永远都冇话太迟嘅，因为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嘅就系有啲年纪好大嘅，可能讲紧嘅就我啱先最近喺一个即系平台社交平台嗰度睇到96岁，大学毕业， 哇，好嘢，好嘢，好嘢。 一生都喺度追求緊嘅就係自己中意學啲乜嘢就學啲乜嘢，中意就有喺呢個時候嘅話，我哋就有個係啦， 坐低 歡迎你啊！ 坐低坐低，唔坐低啊！ 大家好啊，唔坐低啦，唔阻住大家啦。 系啊，即系有翻，搞错翻嚟屋企都唔乜嘢，好好好，冇问题冇 问题，好。好啦，咁我哋今日用呢一个小时咧，祝大家今年新年 系啦，仲有小羊羊加入我哋个大家庭都一年啦， 系啊，真系喜气洋洋， 衷心祝福啊，羊羊咧，系。 我祝福每一个人啦， 冇错。 你最中意系咩字啊？即系其实若果你话即系你头先就话即系要冲天啦，系咪？即系龙飞龙在天啦， 系啊， 就 系 你呢四个字啦。我反而有时我会觉得嘅就系随心就得啦， 随心随意， 即系随心所欲咯。 系啊， 吓呢个做我觉得好难。 系啊， 吓 嗯，70岁就从心所欲。 系啦，从心所欲。我意思嘅就即系其实你从心所欲就得，你想点样就点样。 系啊，呢个 但系当然又唔好话即系太过贪心啦。 明白。嗯，我学咗你啲嘢啦，唔贪心啦。 咁啊好啦。咁你系咩啊？ 你嗰个从心所系边个？ 佢系从心随心，你系咩心？ 你嗰个从乜一条虫嗰个虫系懒虫？ 仲有个欲字咧，就个欲字咧， 从心所欲。 点写啊 ？OK， 希望今年样样嘢大家都系非常顺利，非常开心，非常幸福。 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好好冰雪溶解，眼看你 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下风骚快云啦。寒冷天气警告，十三度气温，相对湿度88%。今日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啊，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听日天气寒冷同埋两阵雨。年初一大家去拜年嘅时候咧，早上仍然系寒冷嘅，着翻旧嘅衫先好吓。农历新年假期咧，分嘅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干燥，日夜温差都系比较大嘅。十二点之后听完呢个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送俾大家有半小时嘅寻找爱的故事，希望用爱咧温。大家嗰个动一少少嘅心，我哋再和暖一阵啊！十二点钟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幸福的感觉。在美国金融市场上面，有位举足轻重的银行家，在他70岁生日的时候接受了一个杂志社的访问。那个人就问了，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是几时？这个很有钱的银行家微笑地说，我最幸福的就是我13岁圣诞节那一刻，我一世都不会忘记。跟着记者就问，哦，是啊，那那时候是什么事这么开心啊？这个银行家就说，其实呢，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的，不过对一样东西我真的很向往，觉得很神奇啊，叫做什么？叫做汽水，一些甜甜地但是有气的水，我见到人家喝完之后会一声，好像很舒服这样。当时我就想，如果有机会我都想试下喝一啖汽水就好了，一定是很幸福的。但是我家太穷了，有时爸爸妈妈连饭都未必可以足够给我们吃，哪有钱买汽水呢？妈妈知道我好想好想喝汽水，就说了，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买一支给你试一下。于是我日日盼望圣诞节的来到，妈妈每日都好忙碌，公司有加班呢，她都照加班，好夜先回。终于我等到了，圣诞节来到了。那日我在家的饭台上面，虽然不是说加了很多餸，更加没人来那些什么圣诞节的火鸡那些这样，不过我看到台上面多了一支汽水啊。我知道这个就是我今年的圣诞礼物了。妈妈微笑地望一望我，然后很小心翼翼地扭开个樽盖递给我，我即刻很开心喝了一口。我将嗰啖嘅汽水含咗口里边，咀嚼一下，感受一下，唔舍得吞啊！哦，原来系酸酸甜甜咁样嘅味噶。跟住我再饮咗两三啖，等待嗰一下，翻啲气出嚟嘅感觉，但系一路都冇、啊。妈妈就话啦，可能饮得太少咧，饮多两啖再试下。直到我成樽汽水都饮晒啦，一啲感觉都冇。我开始有啲奇怪，望住妈妈，我心谂，其实妈妈，你其实系咪买错咗啊？妈妈嘅表情好尴尬，开始有少面红啦。跟住佢望住我，突然之间喊起上嚟，话对唔住啊，其实妈妈呃你，我冇钱买啊，呢个系妈妈自己搵啲糖，沟少少醋。 而整成嘅饮品，我唔想你失望。对唔住啊，仔。原来因为妈妈嘅公司啊亏蚀啊，冇钱啊，到圣诞节都唔出粮。妈妈唔知点算，又唔想个仔失望，所以就自己要谂办法沟一啲甜甜酸酸嘅水嚟氹我。跟住我见到妈妈喺度喊，我即刻就话：哦，唔系啊，我而家约到啦。嗱，我约到啦。妈妈你真系叻啊，你识做汽水，好好饮啊。妈妈知道我专登氹佢，揽住我喊起上嚟，然后我嘅泪水都流埋出嚟。最后银行家话：我话俾你听，无论我今日拥有啲乜嘢，但系我都最幸福，唔系而家，系当年。当年我咩都冇时候，妈妈做嘅一支汽水，尽管系佢自己亲手做，已经系人间最弥足珍贵嘅亲情。同幸福可以令人刻骨铭心，历久不忘。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吻到星空，经历 寻找爱的故事。寂寞的爸爸，华仔好远嘅地方，翻大学，平时好少见到爸爸。爸爸一个人生活喺农村里边，做啲田里边嘅工作。有一日啊，佢呢个放假时候翻去探爸爸，发觉爸爸屋企多咗个客人。点解？原来爸爸咧喺田里边见到一只雀仔，黑色嘅，佢就带咗翻嚟摆喺笼里边，跟住仲同阿华讲：你知唔知啊？呢啲咧识讲嘢嘅鹩哥嚟噶。阿华虽然冇咩鸟类嘅知识，但系望下唔似，反为似乌鸦多啲，就同阿爸讲：哎呀，唔好养啦，你放咗佢啦。呢只唔系你以为嗰啲学嘢讲嘢嘅鹦鹉或者鹩哥啊，呢只系乌鸦，唔识讲嘢噶。爸爸话：唉，唔紧要啊，我都唔系志在佢识唔识，有人陪下我倾偈啫，我教佢可能会识咧。于是每一日咧。阿爸对住嗰只雀仔，系咁讲嘢，系咁讲嘢，好似想教佢咁样。阿华觉得，哎呀，好无聊啊！佢又嘈、啊，都唔知点解你咁中意同佢一齐玩。有一日，爸爸饮咗少少酒，有少少醉意，走埋又撩嗰只雀仔咯，就话：雀仔啊，你讲嘢啦，冇人陪我讲嘢啊，得你陪我讲嘢咋，你应下我啦。听到爸爸咁讲。阿华心里边有少少内疚，真系嘅。当佢翻咗大学之后，屋企就得爸爸一个人，妈妈一早就已经走咗啦。爸爸一个人喺屋企，真系冇人同佢讲嘢。可能亦都系因为佢养呢只雀仔嘅原因，就系想有人听佢讲嘢，陪佢讲嘢。放完假啦，阿华翻翻学校，有一日喺宿舍接到爸爸嘅电话喎。爸爸平日好少会打电话俾佢，佢以为咩事啦？电话里边，爸爸好唔开心咁话：，哎呀，阿仔啊，哎呀，真系好唔开心啊！咩事啊，爸爸？我咧唔记得闩好嗰个笼啊，而家嗰只雀仔飞走咗啦！哎呀，佢说话都未学识一句就飞走咗，唉，你话点算呢？而家连雀仔都唔陪我啦！在华的心目中，哎呀，咁小事做咩要打嚟啰啰嗦嗦啊？咁啊冇咗咪算咯。同埋佢自己心谂，呢只雀仔根本就唔系嗰啲识讲嘢嘅雀仔，你一路养都冇意思啦。不过爸爸就不停喺度水水不休，仲喺度讲紧几唔开心，几唔开心，一路讲仲有时时有啲咳。唉，我都唔知点算啊，连佢都冇埋啦。过咗几年，阿华终于毕业啦，喺城市嗰度揾份唔错嘅工作。临翻工之前，谂住翻屋企探阿爸爸。爸爸明显比以前苍老咗好多，头发白晒，身体有少少干枯，同埋少拘扭。离开嘅时候，阿华谂：我都唔陪得佢好多，不如买只真正嘅鹦鹉俾佢啦。佢咁中意教啲雀仔讲嘢，于是就买咗只鹦鹉，跟住带俾爸爸话：爸爸。嗱，陪你噶，我喺边个工作稳定之后咧，我接你住啊！阿华喺大城市里边开始佢辛劳嘅打拼工作，最初嘅两年日子非常忙碌，工作唔稳定，冇乜时间翻去探爸爸。虽然有时都要内疚嘅，但系心谂唔紧要啦，爸爸有一只会陪佢讲嘢嘅雀仔，唔会好寂寞嘅啫。年30晚啦。收到佢邻居阿大叔张大叔嘅电话，话阿华你爸爸咧急病啊，你快啲翻嚟啦！但系可惜，当阿华赶到翻去嘅时候，爸爸已经唔喺度，离开咗啦。佢入到屋里边，嗰只鹦鹉仲喺度，缩喺笼里边，嘴里边有时仲会讲呢四个字：阿华翻嚟，阿华。翻嚟，仿佛爸爸仍然喺身边，心里边嘅愿望只系得呢四个字，重复又重复咁喺个鹦鹉嘴里边讲：阿华

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诶，买水晶啊，连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 好啦，今日开心噶啦，快到十二点半嘅，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吓，咁啊十三度气温，相对湿度86%，要开心，梗系要听风骚快活人啦。先听十二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沙咀道劏房单位寻日发生火警，71岁男住户延至今朝伤重不治。至于另一名女伤者情况仍然危殆，消防调查之后认为火警起因有可疑，交由警方跟进。现场是沙咀道一座唐楼，寻日凌晨一个单位起火冒烟。多人懷疑吸入濃煙不適送院，起火單位男住戶和另外一名女住客送院的時候昏迷。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與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接受傳媒訪問。被問到立法之後國家安全得到更大保障，會不會重批七一遊行，鄧炳強說對遊行集會的規管是基於公安條例的考量，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是以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國家安全等考慮。有關自由在23条立法前後沒有分別。至於外國傳媒會不會觸及竊取國家機密及境外干預的罪行，林定國指出間諜活動罪所指的勾結境外勢力是向公眾發布虛假或者具誤導性陳述的，而危害國家安全。他很有信心所有記者都不會觸犯，因為沒有人會刻意虛假陳述和意圖危害國安，強調正常新聞工作者不應該擔心。南韓總統尹錫月表示，韓中兩國的治國方向和對外關係基調基本沒有變，雙邊貿易亦都不存在大問題。尹錫月出席電視台訪談節目的時候被問到韓美日合作關係進一步升級會不會導致韓中關係疏遠，他說在前年和去年的20国集團峰會分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強舉行會談，中方兩位領導人都表示尊重自由貿易主義和多邊主義，自己亦都是這樣。尹錫月又說自由貿易主義和多邊主義都以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為基礎，這個與韓中關係高度重視的相互尊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共同繁榮等的原則相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早前與南韓外長趙對列通電話的時候表示，希望韓方奉行積極客觀友善的對華政策，共同維護產供鏈穩定暢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寒冷，密雲有幾陣雨，吹和緩偏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听日天气寒冷，同有一两阵雨。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87%，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941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41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2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3点，升1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69.8跌5.1，腾讯控股289蚊跌3.2，盈富基金16.1跌1毫。美团68.2跌5仙，友邦保险63.3升1毫，药明生物17.74跌1.44，中国平安 34.1，升一毫半。南方恒生科技3.16仙，系跌0.6仙。比亚迪股份186.4，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8.38，瑞士法郎0.873，加元1.346，人民币7.195，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6,846点，升726点。港金报18,9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56美元，卖出2,03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水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放松快活人到晏昼12:37噶啦，我哋今日咧 Dr. Eric 啱啱同只狗仔咧做紧少少嘅医疗嘅工作，咁所以我哋而家先听听今个礼拜嘅职安剧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恭喜发财，恭喜大家都发财，老板就生意兴隆，打工仔就升官发财，恭喜恭喜。 哇，财神强，一到年尾你这一张财神海报又出笼了，辛苦晒你啊。 不辛苦不辛苦。哇，是啊，全粒姐姐，你都咁早被老板炒你出来咩？ 是啊，这间公司的老板今年赚到钱，想话俾啲同事放多几日假，因为大家辛苦咗成年，话想等啲同事过年可以休息多几日先开工。 佢哋就开心啦，难为我啊，要俾佢两个身上写几时收市几时开工啊。 有几为难你啊？ 喂，个个去玩我就被贴喺公司门口，你话？ 财神强，你一年先开几日工，你仲好意思讲嘅？ 喂啊，你哋咁嘈做咩啊？ 咪姆子 Paula， 你瞓醒啦，你就好啦，咁晏开工都冇人话你。 仲好讲，我呢几日差唔多晚晚通宵，我其他公司嘅咪姆子 friend 都好忙啊。 吓，临近放长假，你哋先嚟忙，忙乜嘢啊？ 系咁嘅，因为农历新年长假期就嚟开始，好多老板同埋员工都希望喺假期前完成手头上剩低嘅工作，时间紧迫，加上节日气氛日渐浓厚，令到员工嘅安全警觉会较平时有所松懈，所以就容易发生事故。好多同事都会用我咪帽子嚟提醒大家，如果想度过一个欢乐嘅假期，咁假期前工作场所嘅安全功夫一定要做足啦。 明白，于是就用你哋 mark 低，要记住做乜，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全，例如放假之前应该要清理工作场地，将所有工具、设备、危险物品储藏在适当的位置。埋年收工收炉之前，应该要确保所有电源已经关上，确保没留低火种。如果有热工序的，就要将热工序的工具收拾好先放假。 全合姐姐，估不到你都知道安全储存的重要。如果工作场所或者是工地有吊重装置，就应该清理好工作场地和物件，检查好吊重设备及装置，并存放向适当的地点。将吊重机械的控制室锁上，并由指定人士管理。天秤的吊运车应放置在最少的半径上面，并且将个吊钩升到最高位置。 咦，呢度啲工友全部做妥晒， 咁就好啦。 至于临时结构，请负责同事检查所有临时结构，并确保安全稳固，清除临时结构上的工具、物料同埋垃圾。 仲要将临时结构围封，防止非准许人士进入。谨记啊，响临时结构范围展示适当警告告示，咁就大家都放心啦。 关于电力设备，放长假之前就要确保所有电力设备同埋装置已经除去电源，然后将电箱关上并上锁，并由指定人士管理，张贴适当嘅警告告示，英文即系 warning。 如果系工作平台，放假前要将流动式通架退翻去指定位置停泊，或者将其拆卸，仲要将流动式升降台降翻去最低嘅位置，锁上并停泊响指定位置，移走工作台上嘅工具、物料和垃圾。 咁排水系统要点搞啊？ 咁就简单啦，要记得清除排水系统里面嘅垃圾，以防止淤塞。仲要啊，将排水系统里面嘅积水抽走，防止蚊虫滋生。 哇，走落咗只蚊啊，吓死佢！啊，冇蚊啊！差啲唔记得，如果排水系统、沙井等有造成人体下堕嘅危险咧，就要将出入口盖好，并加上中英文嘅警告告示。 好啦，一踩神强。咦，全合姨姨，你身边嗰樽咩嚟噶？ 呢樽嘢唔系我摆喺度噶噃，我都唔知系乜嘢。 大家定知嚟，有个骷髅头咧贴咗喺度，可能系化学品或者系危险品。 佢哋将啲化学品取书房，实在太危险啦。放假前应该确保盛载化学品嘅容器盖好，唔会有泄漏嘅危险。收拾好之后，要存放响指定危险化学品储存柜同埋锁好，仲要贴上适当警告告示同标签。 其实每位员工都有责任喺假期前将物料妥善存放，确保。工作场所整理妥当同埋保持良好状态。另外，各单位负责人亦都需要检视假期期间会唔会有机会出现恶劣天气等等嘅特殊情况，以及其他可能出现嘅危害。同时要做好各项相关嘅安全措施，将危害减至最低最低，咁就人人安心出入平安啦。 另外，机构嘅管理层咧，亦都要响长假期前预先向有关单位公布假期嘅一啲安排以及提供嘅明确指示。提醒单位负责人和前线员工，在假期的期间工作地点会不会仍然有些可能进行的活动，例如维修保养工作，有助员工更加清楚了解他们在假期前需要留意的安全重点，确保安全。 咦，今日已经是农历年29，不如我们都跟大家拜个早年。 好啊，我祝做老板的生意兴隆，出入平安。 我祝打工仔步步高升，万事如意。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职安局同人鞠躬，恭喜恭喜。 长假期前安全措施做到足，放假开心迎春又接福。我是 Paula 欧子林。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好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被磨练，对抗和理性和铁骨。 力一试，屈抗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对你越怕，你越变质，应该就自辩。我要换气派，换脑筋，伸软滑的线，然后凭你多的知。未画完十四的眼线 ，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狡辩，是我终于要伸止，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体感，可拉伸，百毒都不侵，就升级，挑拨所有饥渴的人，解拆所有。 自成一对，你选择率上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教识我不好再害怕大家失去，自己抹着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收集分开独自升级，冇再躲避同回忆 link up， 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酒精开始发作，身体不知不觉失重， 已了事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 都想你的嘴脸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体感，可拉伸，百毒都不侵，就升级，挑拨所有饥渴的人，解拆所有懦弱基因，可拉伸，跳雷的掌根，是英雄。如感到遗憾一次，谁想站到我身？为青春放肆，很多低智冲走当历练，收你的信一秒积分，听你解说练作坚忍，可拉伸，百毒都不侵，就升级，穿信所有剔透的群，深奥所有动动基因，可拉伸，最大的奖金，是英雄，找我所有恋爱精神，不怕所有地裂天分， 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多谢你 好啊， 你好啊， 喂， 挂住你啊， 喂，恭喜发财啊， 喂，兽医有冇收炉噶？知唔知咩叫收炉啊？ 告别啦，告别啦，告别啦。 咁告别， 我 哋 告告别。 新年就大家，我认为员工个。个精神好紧要，所以我哋呢度就收门嘅。不过好明显有啲 收门 开门。 不过咧，因为 Doctor Eric 其实咧嗱，即系人又好，猫狗又好啦、嗯，最唔系几利是就系一喺放假嘅时候咧病啊，你明唔明？ 系个 rule 嚟嘅，其实 哦系咩？ 我个客咧都系唔知点解永远咧，即系睇咗二十年都冇事咧、嗯，公众假期就有大件事，又话搵唔到你。 所以我就想问啦，其实通常如果屋企嘅小宠物。真系咁唔好彩，农历年嗰几日正日咧，真系唔舒服，点算噶？通常点算啊？即系 有少少破财挡灾啦，咁样你都冇办法嘅。咁、嗯、其实香港而家都好多诊所开廿四小时嘅，所以我谂即系 假期都开， 假期都开，不过就我建议你打电话，即系做纯粹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嚟睇、哦，打电话睇下。睇下， 使唔使一定要睇医生，系咪？自己搞得掂嘅， 系咯， 吓。 哦 ，OK，OK。我又顺便问，有冇啲叫上门噶？香港啲兽医会唔会有啲噶？都 有， 有 上 门 日。 不过就我都永远咧建议客人咧，就其实如果因为你纯粹系因为唔方便或者咩咧，就你会即系纯粹。我因一定係 substandard 嘅 service 噶啦，因為即係冇咁完美嘅完善嘅 service， 因為去到你嗰度咧，其實一我哋冇到咁多工具啦，個、嗯、燈光又唔夠啦，只、嗯、狗又係一個佢熟個環境，變咗佢比較知道邊度走啦。其實成件事咧就冇咁理想噶啦。 我反而以為係好啲添啊，因為喺佢自己熟悉嘅環境 啊嘛，放鬆啊嘛， 係啊， 衰啊，因為佢只你當係只貓又好，只狗又好，佢知道邊度匿埋啊嘛，佢熟啊嘛，所以同埋加埋你係入去佢個環境。 整佢 佢惡過你 內內者， 係啦，所以變咗佢要惡佢仲惡啲，所以其實兩角度都冇咁好玩嘅。 OK， 明白。 地頭問題， 希望大家唔需要地頭蟲，唔需要啦嚇，咪問下啫。喂，好啦，今日話題 係啦，今日個話題咧就係我哋講。搭飛機，因為咧其實咧有啲即係我都常見噶啦，其實特別而家假期咧都 you'd be surprised 好多人都想想 帶埋去旅行， 係啦，你知道帶埋去旅行啦，咁或者去有啲人移民啦，咁就話你我問翻你哋個問題啦，你認點解我哋好似有時好難買，有好多航空。唔俾你买飞机票坐喺你隔篱嘅， 即系带埋有客舱，你思系 系 啦，就唔系摆货舱。点解啊？因为好多其他人会唔中意咯，系啦，其他客人咯，所以佢费事麻烦咯。 系啦，呢个系真，呢个系好明显嗰啲航空公司嘅借口啦。不过好明显嘅，佢有好多其他借口嘅，譬如就话啊，有啲人会敏感啊，啲狗毛又点啊，呢啲咁嘅嘢啦。 我就真系， 但 系 你觉得 好， 你觉得系借口咩？我觉得真 系借口嚟噶，因为咧嗱，有个国际认可嘅即系 Flight Association 做晒即系飞机嗰啲例啦，我国际嘅间间航空公司都叫 IATA 啦，咁佢哋咧就有 rules 嘅，个 rules 写得好清楚，每一个 flight 咧就 apart from cargo 就几多只都得，不过每一个 flight 咧系可以两只狗喺前边，两只狗喺后边，佢 compartment 有分前后噶嘛啲大飞机，同埋咧有两只狗喺个舱嘅，讲得好清楚系咁样，系完全冇问题嘅，所以其他嘢全部只狗，同埋佢个 guideline 写到明咧。就如果你有狗敏感咧，系你有责任，唔系个机、 哦，即 系 你同 飞机 你早啲讲， 飞机知我有敏感，因为咧其实好明显，apart from 人哋带只狗去旅行之外咧，好明显有 service dog 咁嘅世界上，即系导盲犬啊，其他嘢，所以系个敏感者嘅责任去话俾个飞机知，就唔系个飞机要理你系乜嘢嘅，所以佢哋其实系可以带啲狗。其实你问我就另外一个角度就系、是。而家航空公司都少咗生意啦，我嘅世界人習慣變咗啦 ，after COVID，其實呢個一個好嘅，可能一個好嘅好嘅空間， 有機會， 係啦，有機會買多啲機票嘅，你問我就，所以 surprisingly 係完全冇問題嘅。所以頭先我講話，咁如果你有話死啦，我要我有一堆雪橇要去北極去嗰啲 工作 賽中作十六隻狗去嗰啲賽跑嘅，咁嗰啲就要飛 cargo 一齊飛噶， 係咯， 哇！ 但係 Eric 啊，雖然我自己都有養狗，但係除咗即係你話敏唔敏感之外咧，其實佢帶嚟嘅聲音啦、氣味啦，或者你知啦，狗仔佢都會喺佢唔識去 toilet 咁啊，佢擺喺個籠裏邊咁製造一啲嘅。 我講啲好笑嘢俾你啊！你有冇錯過喺其他人隔離啊？人都幾有時都幾臭，有時都可以炸住你個位，即係其實個分別唔係你想咁大。好明顯啊！這個就你即係你做一個客人啦，上飛機，我做一個純粹，你都知道你自己要睇住自己嘅，即係你仲有禮貌上，你唔好喺度嘈，大聲講嘢，同對面凳講嘢。其實咧，養狗啲人都應該有一樣嘅禮貌啊。所以係佢嘅責任。我知道我隻狗係會六個鐘頭飛嘅，吠嘅。咁你知道你隻狗唔適宜喺個。機艙即係客同客人坐啦，咁應該去個艙啦。而家啲艙好安全嘅，其實咧因為咧你聽過好多恐怖故仔關於艙啲動物去咧，係因為咧佢舊時咧即係好多年前咧，佢哋未識好多時啊夏天架飛機等咗好耐，下面冇冷氣嘅，就有啲狗就中暑死啊啲咁嘢啦。所以因為有啲咁恐怖故仔咧，就而家咧其實上飛機嘅過程係好立例嘅，其實有個獸醫團即係有個獸醫立咗啲 rules 喺啲航空公司去，即係可以喺地面幾耐上幾時上飛機。飛機如果飛機有咩故障，嗰啲狗點應付？不過而家全部下面個艙都 pressurize 咗嘅，可以行人啊，又温度又 OK 嘅，所以下面都幾舒服下嘅。 哦，即係擺貨艙，擺貨嗰度啊嘛，擺 所以你頭先講啲問題，我認為又唔係好成立。如果你知道你隻狗不受控制，你可以咁樣做。所以我唔係好大問題啦，同埋都要小心啲喎。好得意個你 book 咗你個 flight， 我當你準備移民去加拿大，你好緊張成件事咧。其實咧，你只狗咧係可以無端端俾人 cancel 噶， 唔係因為你想種原因啦，因為如果咁啱得咁巧，而家越嚟越多人咧有 service dog，service dog 就導盲犬啦，同埋有時咧。睇下佢去邊個國家啦，就有啲地方就譬如有好多精神嘅狗嘅，即係精神輔助狗或者精神輔助動物嗰啲咧，就會有 priority 嘅，佢會 cut in line 嘅、哦。所以咧，如果有 一個飛機有 quota 嘅係嘛， 係啊， 有 quota 嘅，譬如你可能機場要等嘅。 哦，即系发现之后话，诶、哎、唔得，我多两道盲犬，所以你嗰只就上唔到机，系咪？ 100% 系啦，咁你就冇得，你嬲都冇用啦，嗰阵时，即系你要预呢啲嘢会发生咯，真同埋都几难 book 啦，同埋你系成个过程要安排，头先我讲嗰啲嘢咧，系要起码两个礼拜嘅， 嗯， 所以你就好明显预先去安排啲嘢咯。 OK， 系啦，我做医生就好多人问就，我啲狗仔咁上机嗰阵时可唔可以镇定？咁啊开头咧又头先讲。讲啲恐怖未，即系航空初时未知道点样做咧。其实啲兽医咧会俾啲镇定剂俾只狗嘅，咁、我就就所以就咁啊，唔系绝对唔可以，因为你上到去飞机咧，你只狗其实咧，你佢肾上腺会飙升嘅，咁佢其实嗰个肾上腺会保护佢噶啦。 哦，即系你意思系唔需要俾镇定剂系咪？ 系啦，整晒笼有少少系运浪丸得噶啦，咁样就你可以训练你只狗习惯下嘅。 点啊？搭多啲啊？ 你谂下，系啊，你 放佢飞机 系咪？系啊，你谂诶，咁你话我养只导盲犬啦，当咁我哋成日都要飞啦，咁就点样训练只狗上飞机、落飞机唔发癫？点 训练咧？ 系啦，你嗱，啱啱你搭好多车，搭到咗即系习惯咗呢啲嘢咧，就系啦。仲有你可以做一样嘢嘅，你去。你附近最高嗰层楼，要好明显问 permission 啦，就 上咗天台， 上落 lift。 啊、 你会发现咧，佢你平时我哋习惯咗啦，不过佢咁敏感啦，其实佢 feel 到只 lift 上落嗰阵时咧、你会见到只狗咧会有啲狗会趴实落地嘅。咁、你可以喺嗰度训练，不过要小心啲，一定要问嗰个大厦嘅管理先啦，因为有时狗会放咧，会惊，所以就有嘢可以做去帮佢咯，所以都几有趣下嘅。 明白，即系总之咧，飞之前咧就做好啲资料搜集啦，吓咁同埋就系最好过程之中，如果只狗系真系会吠嘅，就摆呢个 cargo 就唔好摆客舱，系咪咁意思啊？ 啱啦。 OK， 好，喂，今日多谢晒，唔该晒 Eric。咁啊，出年已经下一次已经系农历新年 系啦，新年快乐 啊！咁同大家拜个年好唔好啊？ 身体健康，祝恭祝大家万事如意。 好啦，多谢晒，拜拜， 拜拜。 好，节目时间快啦，晏昼一点钟，听日年三十啊，江苏快乐人继续同大家玩啦， 拜拜， 听日见， 再见。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去广开，明天呢我们更厉害。我住在 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碎碎念念出人才。